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每年的1月1号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经成为了世界级别的节日音乐盛宴。从上个世纪80年代音乐会首次在中国播出以后，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观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成为了很多爱乐人必不可少的跨年仪式。在很多的70、80、90甚至00后的回忆里，和爸妈一起围炉欣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跟着拉德斯基进行曲鼓掌哼唱，无疑这是成长记忆当中难忘而美好的画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今年的大年初五的晚上，国家大剧院的线上音乐会就是新春祝福华尔兹，由吕嘉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为我们带来了那个美好的夜晚。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我们就回到那场音乐会当中。耳边是很多人都可以哼唱下来的《春之声》圆舞曲，这也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小约翰施特劳斯，他们的一首首旋律优美、脍炙人口的作品，当仁不让地挑起了19世纪维也纳圆舞曲的大梁，也成为了古典音乐迎新的经典的曲目。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会演奏的就是他们的波尔卡和华尔兹。 Thank you. 声圆舞曲。说到圆舞曲，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这种三拍子，但是呢，波尔卡你知道和圆舞曲的区别在哪里吗？它们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三拍子，一个是两拍，两拍的律动同样也能够跳起来。耳边听到的就是闲聊波尔卡。中国的指挥，中国的交响乐团来演奏的新年音乐会的曲目。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由吕嘉来指挥国家大剧院演奏的施特劳斯家族圆舞曲和波尔卡音乐会。有这样一个形容，就是奥地利连空气里都弥漫着音符的味道。有太多的著名的作曲家都是来自于那里。他曾经写过《诗人与农夫》，音乐里充满了田园的气息。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作品的序曲。 奥地利作曲家苏佩以轻歌剧著称，他的《诗人与农夫》和《轻骑兵序曲》都是非常著名的作品。

边听到的是在1889年秋天，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皇帝》圆舞曲。说到皇帝题材的古典音乐，好像有好几首，光小约翰施特劳斯他自己就写过两首，一首是以庆贺奥皇即位40周年而创作的《皇帝庆典圆舞曲》，是在1888年的时候创作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呢，是在1889年的秋天创作，10月份首演的《皇帝圆舞曲》，以华丽的旋律、典雅的风格胜过前者，而且广为流传。 Thank you. 刚才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那在下面的这一段音乐当中呢，会上演苏佩著名的《轻骑兵序曲》，还有诙谐幽默的《地狱中的奥菲欧》，这是来自于德籍法国作曲家、法国轻歌剧奠基人奥芬巴赫的代表作。其中的《康康舞曲》广为人知，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收音机前的你一定不要忘记跟着节奏一起摇摆。 Thank you.